so beautiful， 你眼里有星星。You must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body。Your eyes so beautiful， 像遥远的星星。再浪漫的夜，我和你只有距离。Your eyes so beautiful， 你眼里有星星。You must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body。Your eyes so beautiful， 像遥远的星星。再浪漫的夜，我和你只有距离。 这首歌是来自于郑中基，你的眼睛是星星。一提起郑中基，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喜剧演员，稍微深入一点的可能会说他是宝丽金高管的儿子之类的。其实已经很少有人提起郑中基刚出道的时候乐团对于他音乐的热捧了。如果说真的说父亲给了他什么，除了天生的嗓音，还有从小的音乐熏陶。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位女子，她的音乐永远是这样的风情。这是一首动人的情歌，当然它不只有朗朗上口的节奏，熨帖走心的歌词也是必加记之一。这一位呢是黄龄，一位小眼睛的歌者，她邀请到的一位顶级词人文雅来为她填词的作品《风月》。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这些小眼睛歌者的奇妙的音乐。爱屋及乌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就像周杰伦他在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专辑封面上那个红头巾下迷茫的小眼睛，你不会觉得这样的歌手他是帅气艺人的。这个吐字不清眼睛很小的男生，没有想到从这张专辑一炮而红。不到十年的时间，周杰伦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师傅的名声才能够发专辑的小男生。2008年他作曲还有方文山填词的《青花瓷》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这首歌在那一年在大街小巷任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甚至后来还出现在了考题当中，有了社会的影响。有人说这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国风难以逾越的佳作。 色别打捞起，应该了结局。 青色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中国人似乎都难以抗拒这样的一幅水墨画般的意境，一双弯弯星夜的小眼睛总会让人想起另一个句子，那就是月朦胧鸟朦胧。当年有一位既是歌者也是演员吴倩莲，她的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古典的美丽，她有一双朴实型的单眼皮的眼睛，看起来很清纯也很典雅，低眉顺眼的感觉是大眼睛的美女所不具备的东方气质。这是吴倩莲和刘德华的合奏《天若有情》。 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把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任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风景，只求往日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半。人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

种滋味很美丽，是会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 相比后来的电音舞曲，其实我更喜欢这样有些伤感但是又很妩媚的萧亚轩。单眼皮小眼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种缺陷。秦海璐的单眼皮已经成为她的一个标志，她本人似乎也格外的在意这个特征。为了坚持做单眼皮的女生，她甚至是不惜花大价钱去投保她的单眼皮。在保证书上，她只写下了一句话，保证我一直是单眼皮。如果美丽就是要千篇一律，我不妨做回自己。来听听秦海璐的这首《幸福回味》。 清醒的听着天空下，我们 时候，我会用走在那相拥，只想告诉你保留心中悸动就足够，若爱情只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仍然会把它填满许多滋味，就像那空中随风飘了起就装满所有幸福回味， 发现我的追逐， 我停下脚步，放下了坚持，忘了自己，我闭上眼睛，在你的怀里把心给你，就这样爱着你，是 的故事，甜蜜的日子，我们从了爱，什么都没有， 以为抱着你我们就可以幸福一生，没有人在意明天的明天飘向哪里，只要能爱着你，生命真美丽， 只因太过精彩的过程，让我们沉醉忘了清醒， 是当初 听见。 好，别忘最后的亲吻。 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即使出卖了自己灵魂，你还是对我不够认真，难道为爱就这样生存？我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即使笑了也眼泪并存，就算再次把爱给了残忍，你还是一样，我只好承认。好多年没有相见，你的影子又出现，为何对你始终没变，那份爱残留的是你最爱的女人，即使出卖了自己灵魂，你还是对我不够认真，难道为爱就这样生存？我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即使笑了也眼泪并存，就算再次把爱给了残忍，你还是一样，我只好承认。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即使出卖了自己灵魂，你还是对我不够认真，难道为爱就这样生存？我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即使笑了也眼泪并存，就算再次把爱给了残忍，你还是一样，我只好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小眼镜的歌者，这一位我们听到的，他既是歌者也是一位演员，他应该算是韩式小眼镜帅哥的鼻祖吧。当年第一次在《星梦奇缘》当中看到他的样子，看到他的谦谦君子的风度，看到他 深情的小眼睛，迷离的好像在说话。你问我主题曲 Forever 安在旭的原因。这是1997年安在旭和崔真实主演的《星梦奇缘》当中的一首插曲。安在旭在当中饰演了一个孤傲的、有一些坏的江明。这部戏引进中国的时候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小明哥当年嘴角的一抹坏笑更是迷倒了万千少女。作为韩流的鼻祖，安在旭是和金喜善一起进入中国市场。当年金喜善在韩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张曼玉，